在2015年，我们即将要改变世界，信不信？相不相信？将每个人小小的改变自己。清早起床了，看镜子里的我，突然发现我发型睡得有点枯燥，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，你我的热情也能改变世界。最近比较烦，最近情绪很 down， 每天的新闻闹的大声节假，但在我没有，大家只会先手，我改变自己发生大有不同，大家一起说新一代的朋友，我们好好的加油，大家一起大声的说啦啦啦啦啦，说 我可以改变世界， 所有人 我可以 忘了，觉得头有点痛，可能是氧化碳太多，氧气不够。一点点改变，有很大的差别，你我的热情也能后面的人。我只能代表自己，我没有政治立场。其实这世界让我看的是和紧张，要他。一代的朋友，我们好好地加油，所有人把手举起来吧，说那那那那那说， 我可以改变世界， 我可以改变， 我可以改变， 我 可以改变， 我可以改变，我可以改变，yeah。